ตัดแล้ว成个天神村呢幅墙系最硬噶， 系啊，呢幅墙啊，我哋同一只大红人做好朋友。 你睇下喺嗰度啊，见唔见啊？ 哎呀，咁大条毛虫嘅， 啊，唔系毛虫啊，呢种动物叫做熊啊。 哦，间屋好细啊。 傻瓜，佢住嗰个系笼嚟噶。 佢由好细个开始咧，就已经困咗喺个笼入边噶啦。佢真系好可怜噶，佢一定好想翻翻去山林度啊。 山林啊！ 哎呀，快啲匿埋啊！ 嗯，家咧应该可以将佢制成标本噶啦。嗯，哎呀， 哎呀， 啊！你呢只咁嘅大红人啊，真系可恶噶噃！好，今日唔俾嘢你食，屈住，屈住，屈住！ 啊，得意啊！ 傻瓜，佢而家俾人哋虾， 吓？啊？ 喂，你哋几个嘢企喺嗰度做乜嘢？ 我哋啊， 我哋啊。 诶，细路仔， 哎呀，吓，又话讲呢个细路女啊， 哎呀，咪搞我啦，哎呀， 好啊，我而家谂到个办法啦，吓，我哋行啊， 喂，尽量开快啲啦， 系咯， 嚟啦，转弯避开佢哋先啊，快啲啊！ 我走咗啦， 认真好彩啊，今日冇俾佢哋撞到。啊啊、 哎呀，哎呀， 到底喺度搞乜鬼呢？吓，勤力并唔系唔好啊，但要睇下用喺边方面噶嘛。啊！睇下佢做乜嘢先，嗯？啊！原来头先喺度整紧一个红人公仔呀！啊！佢而家总算同我哋嘅人类个样差唔多噶啦，啊！真系好啦， 整好啦， 哦， 把事， 哦， 我错啦， 哎呀，又是你咁嚟啦，哎呀！ 红人啊，我放你出去好唔好啊？吓、啊？嚟啦，嚟啦，嚟啦，出嚟！ 哎呀，呢啲系乜嘢声啊？我真系冇喂佢食一餐啫，咪即刻缩晒水啦！小云同埋小吉啊，究竟去咗边度咧？唉， 博士，我哋翻嚟啦！ 啊，小云啊，去咗边度？去到咁夜啊？吓，啊，哎呀，你喺边度揾到只大长咁嘅狗翻嚟啊？ 呢只唔系狗，系红人啊！ 红人啊，哎呀，我要保持冷静啊，只系有一个方法可以脱离险境嘅啫，得啦。 再晕啦。 博士，你做乜嘢啊？ 哎呀，唔好同死人讲嘢啊。 啊 佢真的好大隻啊。我都认为将佢放返去山林度好啲啦。不过而家即刻放返佢似乎有啲问题咁喎。 点解？ 因为佢长期被人困喺个笼里面，完全一啲运动都冇嘅。先问佢点可以自由自在咁样周围行啊，系咪？好啦，等我挨下热气做你嘅教练啦。唔使担心㗎。哎呀我知啦。咁我哋第一课呢就嚟试下学下举重先啦。哎呀放开我先啦，唔该你啦。 哎呀。 哎呀。哎呀真系好啦，小云啊，嗰只红影几开心啊！ 系啊， 我好似听到枪声咁喎。 本来一心谂住打野猪，估唔到会打到只红影嘅。 少爷啊，你嘅枪法系真系准啊！ 佢好可怜啊！ 喂！你是哪个啊？你不要骚扰我们的猎物啊！哎，影相啦！喂，哇，你做咩啊？等阵啦，你想点啊？ 凡是做呢件事的人呢，要受到惩罚的。 哇！好啦，少爷啊，或者你话狮子都唔定咧。 好啦，佢个头受咗伤啊，小云啊，快啲帮手搬佢上车啦，快脆啲啦。好啦，我已经准备好晒噶啦。 你点做啊？ 趁住佢未死，或者可以将佢改造嘅，借你身体一部分俾佢啊，好嘛？翻嚟之后我再同你整个啊。好啦，好啦，而家即系剩翻啦。 红人 啊，佢系叫做小云啊。 真 的 好嘢， 改 造咗佢啦！ 当然好嘢啦，嗰只熊可以话系复活咗啊，同普通嘅熊人冇咩分别啊！ 好嘢。 台睇唔到樣嘅，咁、我咪自己拍 mini TV 咯，將佢電台事業推到去唔同層面。 Mountain Dew 呈現 ，My name is Bong， 今晚。 喂，你喺度啊？写乜嘢啊？ 系图画嘢，放我喺度画博士个样啊！ 啊，既然系夜课嚟嘅，咁又交俾山村老师睇噶啦，系啊？ 嗯。 请你等一阵间吓。 做咩啊？ 嘿，唔系，得啦，而家画啦。 好啊，嗱，我画啦。浙江擅长可以缩细同埋放大噶。画好啦， 俾我睇下啦。 哎呀，好肉酸啊！ 喂，哎呀，你对眼系咪有啲唔妥啊？ 博士，整紧乜嘢啊？ 慢慢你就知道。好啦，整好咗啦。 系咩嚟噶？ 你未见过嘅。 嗯，我知啦、好嘢喎、博士你系个天才啊！哦、你知唔知道嗰样嘢叫电筒啊？ 唔系啊，今次个发明咧系好犀利噶，的确系够晒伟大啊，真噶。 系咩？ 睇住咯噃，呢样嘢咧系叫做佩戴光线枪，俾啲光线射到嘅嗰样物体咧就会放大。或者将一样物体缩细都得噶，嗱，我示范俾你睇下啦吓。诶、哎，诶、哎，发射！ 哎呀！ 点啊？吓、你见到噶啦，呢种光线威力惊唔惊人啊？系咪好好嘢咧？ 哎 呀！系咪好犀利啊？喺你入口度都可以呀、睇下睇住嚟啦噃吓，点啊？好唔好嘢啊？ 你嘅激光线枪有咩实际用途啊？ 梗系有啦，嗱，譬如话咧，你要去旅行，但啲行李太过多，将佢变细嘅话就可以拎得晒啦嘛，系咪啊？哎呀！同时仲有添啊，用一条好细嘅鱼，就算好多人食都够啦嘛。睇住，呢啲泊车嘅问题根本就唔使担心。咁抵死啊，只有怪物啊，用呢种新鲜味可以制服到你噶啦。嗱，你个煲里边咧可以冲凉噶啦。嗱，咁样咧去街度买嘢都会自在好多啦。讲起上嚟，同男子汉都会超级市场买嘢，真系越谂越觉得可怜 你可以娶翻太太噶噃、 我相信唔会话跌晒喺地度啦。 咩啊？ 哎呀，好啦，坦白同你讲啊，我以为咧你会帮手做家务嘅，点知叫你去买葱，你就带只羊翻嚟。叫你洗衫，你连衣柜都洗唔埋；叫你烧炭，你又可以用火焰喷射器。仲有啊，叫你扫地啊，你啊，阿小云啊，哎呀， 哎呀我嚟啦！ 哎呀，激死人啊！哎呀，冇啊冇啊！哎呀，真系有事嚟啊！哎呀，估唔到咁嘅年纪都要出嚟买嘢啊！唉，小云连买嘢都未识，哎呀，激死啊！哎呀， 博士， 做乜嘢啊？ 我觉得自己啊，好似系见到一啲好得人惊嘅事咁样啊！ 啊、山崔老师是你呀、不是呀、啊、冇呀、是你心理作用嘅啫。 是啦，你准备去买嘢是咪 呀、大家一起买呀会比较轻松好多嘅。老师呀、不如你都买呀好唔好 啊、不过如果是买咁多嘢嘅呢边度有手拎 喎、啊。哎呀呢层你放心都得啦。无论你买几多嘢都好啦，我都会负责同你拎到翻屋企为止嘅好唔好呀、 是咩你真系好人嘅啦。 呢次系我嘅好机会嚟啦！ 啊！你做乜嘢啊？ 冇嘢，可能系我一时开心过头都唔定啦。 啊？点解啊？ 冇嘢，冇嘢，冇嘢。 啊！ 咁奇怪嘅咧？哎呀！吓、啊，系贝达光线枪喎，博士攞咗有咩去咧？ 啊，系啦，我会唔会买得多嗰头咧？吓、啊？ 嘿，嘿，诶，只要有呢样嘢，你再买多啲都得啊！真系噶，睇住嚟啊！ 乜嘢话？你讲嘅系边样嘢啊？ 啊，冇错啦，就系呢样嘢啦 啊！桶啊！ 唔系，系贝达光线枪嚟噶，我啱啱先至发明噶咋？ 哦， 嗱，俾你开下眼界啦吓、啊。好啦，我试俾你睇下，睇住咯噃。细呀，细呀，细呀，细呀，细啦，细啦，细呀，细呀，哎呀，细啦，仲未细喎，细呀，细呀，细，细，细啦，细呀，细呀，细呀，细呀，细呀，细呀，细呀，细呀。 哦，做咩呀？忽然间停低呀？ 哎呀，系啊， 咁多人喺度围住嚟睇都有嘅。 喂，会唔会有啲咩大平卖啊？ 诶，横掂冇咩做，咁我哋行埋去睇下啦。系啦，请问声系咪有啲咩平价货卖啊？ 唔系啊，我净系听到有人大声嗌细啊细啊咁样咋。 细啊细啊，咩意思啊？ 细啊，诶细啊，诶细啊，诶细啊，诶细啊， 点解你 细啊？你问我做乜嘢？你睇下咪知咯，系细啊，系细，诶细啊， 唔知佢搞咩鬼噶？阿老师啊，咁难为情，不如快啲离开佢哋把啦。 哦，你讲得好啱啊！ 等阵先啦，再试多一次啦，好唔好啊？细啊，细啊，细啊， 佢揸住个风筒做咩啦？吓， 细啊啊啊！风筒，哎呀，我搞咗添啦！哎呀，冇啦，呢次冇啦。 对唔住啊，千平先生，我仲有嘢要做啊，想早啲翻屋企啊。 啊，系。 你系咪真系同我拎嘢噶？ 啊，系啊，当然啦，当然拎啦。 哦，咁唔该晒你啦，麻烦你攞埋呢一啲啦。 啊，哎呀，晕咯。 哎呀，激死啊！想搵个好太太都唔得啊！ 小云啊，快啲开门啦！小云啊，你听唔听到噶？ 哎呀！咪咁样搞法啊！哎呀！ 哎呀，都未加火啦，今次点算好呢？哎呀，点呢？小云啊，你喺边度啊？快啲出嚟呀！哎呀哎呀，边个无端端喺度起一幅墙啊？ 唔系墙啊！ 哎呀！ 不如你翻嚟喎。 哎呀 我哋 依家 晚 黑，我哋依家 晚黑嘅 你两个啊，快啲翻落嚟啊！嗌咁大声做咩啊？癫噶、 喂，再咁样骚扰隔篱邻舍咧，我就拉你上差馆噶吓。 唔系啊，我因为、 记住啊，小心啲啊。好啦，开车啦。 你见到嘛？ 系发梦啊！系发梦啊！发咗场恶梦啊！激死人！激死人！激死人啊！你两个真系抵闹噶，点会咁百厌得噶？ 我而家真系唔知道用咩说话闹你两个先至好啦。 你 个 口好大啊！ 咪嘈啊！我又睇住你哋啫，就冇好嘢做出嚟噶啦。除咗呢样啊，好做过第二样嘢啦嘛。咁快啲瞓啦，好夜噶啦。喂，仲快啲去瞓。 早唞，博士。 我早唞。早唞啊！ 俾人闹喎、 啊。喂，小云啊，睇我变成咁样噶，点解啊？几点钟到嚟呀、啊？ 大约四点到咯。 啊，而家三点啦噃。哎呀，我发型好唔好睇呀、啊？ 爆炸妆啊，好似雀仔斗咁啊！ 咁点算啊？吓、啊，哎呀！ 哥呢个发型真系好好睇噶。 你连哥哥都唔信任啊？放心啦，实好睇嘅。 同我剪到猪喎。 得、啊，我有分数啊！ 你快啲啦，你咁慢噶？哎呀，哎呀！ 啊，千平哥啊，你哋老板去咗边度啊？唔见咗佢嘅？哦，我爸爸去咗睇戏啊！ 啊，真嘅？ 到底有咩事啊？ 仲有咩事啊？梗系嚟非法啊嘛！ 哎，咁咪易啦，我帮你飞咪得咯。 哎呀，太郎啊，你唔好讲笑啦。 啊，你似乎唔信任我咁喎，你唔好睇小我啊，我技术一流噶。嗱、啊，睇下 佢啲功夫好好嘢噶。 系、哎、我啱啱先同小红飞完咋。 啊，系咪真噶？ 好啦， 好啦，开始啦 诶、欸，咪住先吓，乜嘢先嚟啊？ 啊，系咁嘅，呢啲系误会嚟啫，误会嚟。 哥哥好衰啊！ 哎呀，哎呀！哎呀，差啲上咗当天。既然系咁样，我冇法子啦。 整好咗啦，终于大功高成啦！ 你的确伟大喎、 哦，呢、这个就系机械理发师啦。 哦，多多指教啊！ 系咩嚟啊？ 诶，你冇咁多事好唔好啊？你同小吉两个啊，快啲同我搵个件衫出嚟啦！ 解喎， 到时就嚟要嚟呢一度啊嘛，咁佢打扮失礼死人噶，知唔知啊？ 好、 哦，喂，够钟噶啦，快脆啲啦！ 知道啦。首先就系唱开场白啊！ 我都话赶时间啦。 讲笑啫嘛，使乜咁认真、啊？好啦，开始。 哇呀！你当我啲头发系草啊？系咪啊？ 唉，唔使咁认真。 快啲认真啲，同我飞啦吓！ 先生啊，你贵庚啊？ 今年28岁 哦，结咗婚几多年呢？ 哎呀，烦死我咯！ 系啦，讲开又讲啊，最近呢都冇啲咩好玩嘅。 系啊，咁啊系啊。 系啦，呢位先生 啊有样好得意嘅嘢啊！ 哎呀，我同你讲过啦，我要赶时间啊，快脆啲手啦，好唔好啊？ 得噶啦，先生，请问声啊，中唔中意听歌咁咧？ 有时我都会自己唱下嘅。 嗱，讲开又讲啦，吓，一个人心情唔好咧，唱下歌咧就会轻松得多噶啦。 系啊，冇错啊。 呀啦二呀、啊， 哎呀，你唔记得我要赶时间嘅咩啊？ 哇，呢位先生啊，中意啲咩发型咁啊？ 是但啦，最紧要就系快脆啲啊！唉， 好啦。 哎呀，李恩子啊，我要祝你解剖啊！ 同、哦、你讲下笑嘅啫，而家开始认真咁样做啦，哈哈哈哈！哎 呀！哎呀！点解咁样噶？ 哦，目前最流行就系剪短头发啦嘛，而家睇上嚟后生得多啦。 啊，系咪真噶？ 哦，同你讲下笑噶啫，唔使咁认真噶。 惨啦！而家睇上嚟成个乡下老金嘅款嘅，呀，系我唔应该挂住喊噶，山水老师就快到噶啦，小云啊，你哋换好衫未啊？ 换好咗啦。 哎呀，你哋搞乜鬼噶？做成咁嘅样嘅吓？ 你睇。 哎呀，笑乜嘢啊？翻去老师就快到噶啦，点知就嚟到噶啦噃，要精神啲啊嘛！ 哎呀， 哎呀乜嘢啊？啱啱4点钟啦，好啦，好彩都赶得切，唔使几耐咧，我就会见到山翠老师噶啦，老师，老师啊！ 老师，好欢迎你嚟啊！ 啊，好嘛，嗱，我呢一个表有冇得整？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哇，点解佢咁古怪嘅咧？ 唔知啊。 打扮得咁整齐啊！ 系你大个奖啦！ 睇你个样系咪有喜庆事咧？ 唔系啊，边度系啫？ 啊！棒棒棒棒棒！ 喂，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散步啫嘛，乜你咁整齐嘅？ 吓？唔系啊，点算系？ 棒棒棒！ 嗯。你条村啲人真系奇怪啦、 啊！做坏事噶，一定会得到报应嘅。哎呀呀！ 哎呀！啊！啊 打劫银行的确是大件事啦，喺呢条天神村啊，真系好少发生。 嗯，三年前老太婆屋企俾雷劈之后啊，都未曾试过咁样噶喎。哎呀，系个机械人啊，快啲删咗个警告佢啦。 系系， 听住啊，我哋望都唔好望佢啊，只眼望喺第度啊。 哇，系知道。 嗯， 咩？ 第有嗰边啦，快啲啊！ 我一睇个短， 哎呀！ 哎呀，俾佢发觉到添啊！我哋要若无其事咁望第度啊，知嘛？ 我系知道。 哎呀！哎呀！ 搞啊！我哋追唔到个贼喎，不过唔紧要啊，由得佢啦。 哎呀， 激死啦！咁岂不是俾人包围咯？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你都可以大胆啊！ 好嘛？ 哦，原来是个细路女嚟噶。喂，你做咩乱咁吉我啊？ 吓，好玩噶嘛，系你啊？爸爸爸爸。 系啊系啊，边有事可以将佢做人质？咁咪得咯。系啊，小妹妹啊，叔叔同你玩啊，好嘛？ 哦。当当当当当。 棒棒棒棒 棒棒棒！ 哎呀，棒棒棒啊！哎呀，好咯，哦，哎呀，你只要等佢见立咧，咁就揾佢搞。 啊，可以啊！ 哦，居然跟住我添啊！唔通佢父母冇教佢唔好同啲生保人玩嘅咩？ 叔叔。你做怪兽啊？ 啊，咁系咩意思？ 我哋玩怪兽啊！ 咩话？咁你做边一个啊？ 我系超人。 一早我估到系咁嘅咧，你想叔叔陪你玩，咁叔叔要做超人，如果唔系就唔陪你玩嘅。 你个样似怪兽啊嘛，系咪啊？ 系呀，系呀，冇错呀。 笑话，唔好乱咁讲嘢啊！总言之，我哋要做超人。 系超人七号信号啊？ 啊？好，哎呀，好啦，嚟啦，嚟啦，嚟啦， 我已经冇心机再陪你哋玩啦。嚟，你听住啊，我系打劫银行嘅大贼嚟嘅。点啊？系咪好惊啊？惊唔惊啊？啊，仲唔惊啊？诶、诶， 打劫你啊！ 冇错，我就系银行嘅劫匪嚟嘅。乜你唔明白点解咩？银行劫匪就抢咗银行入边嗰啲钱嘅坏人嚟。 点解你冇钱嘅？ 啊，当然啦。我一时搞错咗啫，就行咗入去警察局嗰度。哦， 哎呀 呀呀呀！ 哎呀， 到底系乜嘢嚟噶？居然识得飞嘅！ 哎呀，宝贝，宝贝，宝贝 啊！哎，放手啊！你唔觉得嗰样嘢？哎呀，我，小妹妹啊，你揸住嗰样叫做枪啊，系好危险嘅嘢嚟噶！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 啊、小妹妹，快啲俾翻我，唔得、 哎呀！ 哎呀呀呀呀，忍住啊！今次弊家伙啦！哎呀， 吓死我啦！ 啊，乜点解会咁样噶？明明系打中咗佢噶啦！ 小吉啊，我哋翻去啦。嗯，好啊。 哎，细路，你走亲我就开枪。 都唔好玩嘅，我哋走啦。 哦，我知道啦。系啦，我哋玩汤西瓜啦。 汤西瓜。 叔叔同西瓜先啦，我唔同老板比较安全啲啦。 系咪喺度啊？吓！ 傻瓜，呢度啊，呢度啊！哎呀呀！ 啊！银行劫匪的确系好嘢喎！ 系、哎、啊，我真系好羡慕 啊！我想睇下佢点样跌落去啊！ 系嚟紧啊！ 啊！ 小西啊，有冇见小云啊？ 冇啊！ 啊，走咗去边度啦？哎呀！啊，好嘢啊，中计啊！ 逼死啊，睇住嚟啦，我唔会放过你哋嘅。 啊，我哋都试过上当噶啦。 咩话？ 所以我哋喺度睇啊，有几多人会上当咯？ 你哋咁做真系无聊到极嘅。 再见啦，再见啦。 唔系佢真系咁单纯噶？ 系啊，咁容易俾人呃喎啊，系生咗老鼠啦。 哎，好嘛，山竹老师，你人嘅老师，哎，快啲停车啊，停车啊，停车啊，停车用、啊啊！哎呀呀呀呀呀呀！ 哎呀！啊！小吉啊，西瓜喺度啊！ 啊，宝贝，哎呀！ 唔好过嚟啊！我话啲行屋呀！ 我搵到啦！ 你真系行埋嚟听，好味噶！ 哎 呀！ 哇！哎呀！哎呀！哎呀！警察先生啊！警察先生啊！ 哎呀！哎呀！ 听日见啦，再见啦，听日见啦，再见啦。 散家， 散家，散家，散家。 呢件事真系笑话到极咯。 喂，你哋两个啊，知唔知有银河劫匪喺天神村呢度出现噶吓？你哋啊，居然仲够胆四周围去玩都有嘅。 唔系啊，唔系啊。 点算好咧？我荡失咗路，嗰两个古古怪怪细蚊仔一直追住我，我好惊啊！ 又 嚟啦！ 系啊，嗰个人究竟做乜嘢啊？ 哦，嗯，好惊啊！我好惊啊！先生，先生啊！我好惊啊！ 有人喎！啊，喂！ 啊喂，话俾我听边条路出事噶啦？喂喂喂喂喂喂喂，唔好走啊！喂，唔好走啦，唔使惊噶。喂，哎呀， 警察先生，你哋快啲嚟揾我啦！乜你哋咁冇用噶？我喺呢度，你哋都揾唔到。 黎明系，哇系，哇好重啊！做乜嘢啊？ 捉到嘢唔应该据为己有嘅。 快小云啊，快啲起身啊，天光啊！ 袋嗰啲嘛。喂喂，时钟兄啊，时钟兄啊， 哎呀，你做乜嘢啊？ 哎呀，你身为时钟，点可以一味挂住瞓觉噶？ 我唔系普通嘅时钟嚟噶，有特别用途噶嘛，我系时间拖鞋啊！ 哎呀，咁嘥神做乜嘢？你有本事噶，去叫醒小云咩？ 呢件事简单到极啦，话都冇咁易啊！ 啊！既然我头都系枕头用添，系咪啊？ 你有发型啊？似乎有少少问题喎、 啊。哎，天平啊！ 哎呀，你啊，咁大胆叫我个名添噃啊！ 对唔住，时口快啊，小云到而家都未起身啊， 仲瞓紧啊吓！啊，佢呢个机械人仔都算话够晒烂噃。 我嗰个啊！ 喂，小云啊，快啲起身啦、啊，起身啦、啊啊！你迟到唔关人事噶、啊 啊啊啊、 做乜嘢啊？快做啲起身啦、啊！ 哎呀，哎呀，哎呀！ 啊、真系难得紧要噶、啊！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唉，身为机械人，冇理由咁中意瞓觉噶、啊。 早晨， 哎，蠢材啊，个头掉转咗啦，知唔知啊？ 嗯，哎呀，眼镜咧，哎呀，喂，哎呀， 哎呀，又是叫我名啦，系咪啊？ 哎呀，唔该你快啲放手。哎呀， 咁做乜嘢啊？ 听到啊，放手啊！ 喂，时钟闹钟，你系嘈乜鬼啊？ 闹钟因为失去信心，所以佢想离家出走、啊。 出走啊？ 我身为闹钟，冇法子闹得醒人。 照我个睇法咧，我哋认为佢系因为讲嘢嘅语气缺乏咗一种气势就真啊吓。 唉，好啦，一阵间我会改变你嘅声调噶啦吓。 正因系糊涂虫啊，我系江湖儿女喎，下受伤又点可以做啲民工啊？ 好好啦嗱， 打喊，博士，二年级小云而家准备翻学校读书啦。 好啦，你心机先至好啊。 我哋叫咁快佢速度， 喂，小西呀、啊，小西呀、啊，喂，你唔喺度咁大声嗌好唔好啊？我觉得好难为情噶， 好吗？唉， 好啦，我要飞车翻去啦。 哎呀，细路仔应该行路翻学先啱啊嘛！ 黐， 哎，太郎啊，小红，你哋仲唔快啲？ 小云同小西，你哋几好啊嘛？ 好啊！ 啊，真系好极啦！我而家觉得好开心啦。好啦，你咁乖嘅，好应该俾100分你。 你哋几个啊，再唔行就会迟到噶啦，知嘛？ 我都唔明点解爸爸咁中意小云嘅。 爸爸知啊，人哋嘅细蚊仔咧就中意噶啦。 因为佢自己两个仔一啲用都冇啊嘛，系咪？ 咪乱讲啊！ 我哋咁注意噶。哎呀！我执到个银啦！哇，是100英嚟嘅喎！ 哇， 我俾个10英同你换啦。喺街道执到嘢，一定要交俾警察先啱噶。嗯。 啊，一时唔偷鸡就做保障啊！ 哦。 各位乡亲父老同阿天神之兄弟之妹，打搅你哋啊！我就系你哋嘅好朋友啊，我乐意为你哋服务嘅。 哦。啊！警察先生啊！ 我把枪系咪？啊啊！嚟紧啦，我四眼妹啊，咪加我啊！ 我执到钱啊！ 咁做唔得啊！咪走啊！咪走啊！ 你真系乖咯，话你好乖啊！ 乜位置同方都改变晒噶， 佢哋话我乖啊！ 唔使几耐咧，我大郎就要离开你哋入去高中抱住女婿啦。 你要保重啊！你个傻瓜咁夸张啊！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啊！ 早晨啊，校长早晨，早晨啊，啊，早晨， 啊，早晨。你自己的身份啫。 好啦，在座都是好学生，今日要开开心心将我哋要做嘅功课做好佢吓。 Yeah. 首先第一个钟头咧就系食饭。 老师啊，大家都应该上物理实验噶。 我今朝早啊仲未食早饭啊。饭啦，咁多位， 我唔客气啦。啊，乜你咁都有噶？你仲系 B B 仔咩？应该学下食饭噶嘛。如果你唔食饭啊，你永远都系咁细个噶啦，知道吗？如果我食饭就会好大个。当然啦，话唔定啊，好似铁金刚咁大个添噃。真嘅？食沙律对美容有帮助噶。你咁傻噶？你食得啲做咩？我冇营养噶。你头先咪话食沙律嘅？唔系食沙律啊，系沙律啊。好啦，我将我啲红萝卜同青豆种啲俾你食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嗱。No， 有冇大到啊？点会大得咁快？我小细你食乜嘢啊？你唔好话俾人知啊，系威士忌糖啊！ 威士忌糖啊，好好食噶！ 食呢样嘢咧，女仔嘅身材零舍好噶。 系啊， 嗱，我俾粒你食啊！啊，嗯。哇，系咪你连纸都食埋噶？乜你仲想要啊？你个人咁贪心噶？ 俾我啊！ 冇啊冇啊！啊！哎呀！ 哎呀！小啊！啊！ 点解会忽然间咁样噶吓？ 小姐，你都饮杯啦！ 啊！你哋两个到底搞乜鬼？系咪饮咗酒？系咪咧？ 唔系，我哋只不过系食咗威士忌糖咋。 呢啲嘢点可以带翻嚟学校噶？你哋都可以大胆喎！ 对唔住啊！ 到第二堂上乜嘢啦？我已经决定咗，呢一堂要嚟罚人噶。 我已经将你的声调教好了噶啦，试下先吓。乜小吉瞓紧觉噶？好啦，等我试下个闹钟先。 喂，起身啦！ 哦， 快啲起身，你翻工迟到啦。喂，起身啦！我唔理你噶， 好差喎，唔得啊！咁样点会有效先得噶？小云未翻嚟之前，我整翻好佢先至得噶啦。 跳啊！跳啊！跳啊！学到仔跳啊！跳啊！跳啊！哎呀，我好痛啊！呢度啊，岂有此理啊！仲讲风凉话添，一日都系你大啊，累到我屁股甩鬼仔咁痛。是咩？你好痛啊？ 梗系啦，你又唔知道我痛咧，系咪 啊？考爷，考爷，小西屁股而家又红又肿咧。 吓、啊，你话咩话？ 我话好嘢，好嘢啊，好嘢啊！ 坤章啊！ 哎呀呀呀，好痛啊！ 鬼叫你咁多口啊！ 哎呀，真系激死我咧！ 哎呀！ 哎， 早 晨， 你好啊！ 唔知啦，食咗咧就快高长大嘅啦。 啊，拜拜，拜拜啦！哎，小云啊，你过嚟啊，过嚟啊， 做乜嘢啊？ 嗱，而家咧就飞啦 吓。哦，哎呀！ 嗱，睇住啊，而家要飞噶啦！ 哎呀，哎呀，哎呀， 啊，好嘢，好嘢，好 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你当然睇唔到咪得咯。 系啊， 警察先生啊！ 哇！ 哎呀呀！你又跌咗啲乜嘢啊？ 哎呀！ 小西啊，我哋翻去啦。 带上叉，带上咩？ 拜拜啦， 拜拜。 Oh, my God. 晚噶，开灯啦。 哎呀！ 我翻嚟啦。 你翻得嚟合适啦，借支笔俾我啊。 嗯。啊，爸爸，如果是咁样嘅话，你就相当均匀 啦。哦，系咩？咁讲法，如果是咁样，连自己都好欣赏啊。 哎呀！ 我翻嚟啦。 乜你而家先至翻嚟噶？十蚊仔喺街玩到咁夜啊！你因住俾啲妖魔鬼怪食咗你啊！ 冇错啦，嘟嘟嘟嘟，小吉你嚟啊！ 佢哋两个真系冇鬼用嘅，睇住我度煮紧饭都唔识帮下手嘅。唉，有个老婆你话几好呢？ 千苹果，我已经煮好饭可以食得啦。哎呀！ 哎呀，我真的幸福的咯，好嘢！好啦，啊，唔该你顺便攞埋我份刀叉俾我啦，好唔好啊？ 乜你咁懵噶？你根本唔使用刀叉。 但系你啊，点解又攞一份刀叉出嚟呢？ 因为我会为你食紧饭，所以你使乜用至得噶？ 哎呀，咁啊！ 嗱，而家饮啖汤先啦。嗱，哦。 好食啊！哎呀，喂，你哋两个喺度睇乜鬼嘢啊？ 我见到三只蛀牙啊！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唔系咁多嘅事啦，好唔好啊？话晒你都系女仔嚟噶嘛，应该帮下我手先至系噶。 嗯。 啊，系似模似样哦。小云啊，食得嗰阵啊，叫我咯噃吓。 嘟嘟，嗱，小吉，你听住我讲啊，摆落去啦吓。哎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啊啦啦啦！ 啊，睇嚟好似好好食咁喎！哎，好啦，等我试下先吓。咩嚟噶？到底系咩嚟噶？ 好唔好食啊？ 好食啊！今次咧，我俾你害得惨啦！哎呀，而家好肚饿添噶，我要整一副晚饭机先至得噶咯。 博士，博士啊！ 你又做乜嘢啊？ 我个肚话俾你听，好肚饿啊！ 唉，啲人都话会肚饿嘅，我真系第一次听到噶啦，照计唔会咁样噶。好啦，除咗啲衫佢啦。 我唔制。 你冇嘢叻嘅，最叻成日都话唔制唔制嘅嘢。呢啲系咩嚟噶？小云。做乜嘢啊？你唔好睇电视得唔得啊？是什么来的、 我吃过饭还有吃一些威士忌糖。 啊、哎呀你个傻瓜这些人有什么理由吃饭才得的。 对不起、 好啦终于整好晚饭出来、啊。好啦我吃先啦。 好嘛咁多位 我是猫头鹰啊，好嘛，咁多位。 时钟兄啊，我的照可唔可以叫醒小云啊？ 闹钟啊，你有信心先得噶。 时钟兄， 好啦，咁多位啊，大家早啲瞓啦。 是无边无际的，至于话它到底有几大呢？好难讲啦，总之是好大系啦。 讲嘢咁乱准啊！ 我讲到边度咧？总之是好大啦，宇宙间有各种不同的星球。行星啦，华星啦，卫星。既然有咁多星球，咁其中有啲就算系有生物存在都唔奇噶。 哦，佢就系地柱 大王啊！应该系地球先啱啊！ 哇，若果我哋征服咗个地球，等于占领咗100个星球咯！ 大王啊，你讲嘢唔好带乡下音啦，好唔好啊？ 我话乜你唔中意自己嘅乡下咩？ 我真系觉得唔系几自然啫。 我你觉得唔自然，我就唔讲啦。我个名咧就系叫尼古真大王啊！我系话俾我知太空海道应该点样讲啊？ 请你等阵啊！Space Pirate 啊，大王。即系中环七佬嘅意思。 唔系，你到底系咪星球人嚟噶？ 大王啊，你系咪啊？ 喂呀，系咩声啊？系咪食晏昼饭啊？ 哇！系捕捉地球人嘅信号啊！小事已经准备好晒噶啦。 喂，唔使你讲，我都知道噶。唔好傻咗咁企喺度，带两三个嚟。 知道啦，大王。 于是呢两个太空海盗开始捕捉啲地球人，作为佢哋侵略地球嘅第一步啦。地球会唔会脱离危机呢？ 好嘢，好嘢啊！哎呀， 小云啊，细蚊仔点可以玩到咁夜噶？呢个时候应该瞓觉噶啦。 呢啲就系地球人啊！ 系啊，系地球人啊！ 捉住佢哋！ 哇，真系好玩啊！ 根本一啲咸都冇。 根据资料显示咧，呢啲系地球人捕捉生物嘅常用手法嚟嘅，点解会冇效嘅咧？吓！哎呀，讲起上嚟认真收家咯，地球嘅愚蠢蜻蜓啊，只会俾呢样嘢捉住嘅啫。咦，喂，到底系咩嚟啊？ 第二步。 系啊，吓吓， 快啲落去下边快脆 啲，系啦，差啲啊，差啲啊， 哎，吓， 嗯，啲定珠人都几聪明噶噃，应该系地球人啊，大王，第三步。 哎呀， 我个咩？ 入去入去啊，只要行入边就得噶啦，入啦、 啊啊。 真系好咯， 真系成功啊！ 佢哋两个冇我点走得甩嘅，呢种强力嘅黏贴胶，个威力好惊人啊！任何怪物都好难甩得身啊！系啊。 哎呀， 妈妈你好啊， 你哋喺度食紧啲黏贴胶。喂， 喂，大王啊，你趁呢个机会啊，收翻嗰个套先得噶。 我知道啦， 呢个网系尼古真大王特制嘅，佢可以接翻埋，专门要嚟捉人类噶。 世界变得好紧要，最近有啲星球又下向上飞。 哎呀哎呀！ 乜你就系定珠人啦？ 大王啊，你唔好怪我啰嗦啦，应该叫地球人。 节目时间冇几多噶咋，对白斤斤计较就会影响啲进度噶嘛，傻嘅。 星球人虽然凶恶啊，但系做嘢好细致噶。 哎呀，得块面噶咋？ 你唔使理。 啲饭入咗口嗰度去咗边啊？ 嗯，呢度啊，呢度啊。如果你哋又觉得肚饿嘅咧，就应该话个脑感觉到好空虚啊。 啊，乜嘢嚟噶？ 哎呀，乜你好似乜嘢都唔识咁噶？呢度屁股嚟啊！哎呀，咪问埋晒啲咁样嘅嘢啊！应该我问你哋先至啱。 哎呀， 哎呀， 做咩啊？ 系咩嚟啊？ 我呢度啊，呢度系鼻哥嘛，个鼻哥生喺屁股侧边咧，所以咧，如果我哋食滞咗啲嘢咧，嗰啲气味好难闻噶。 停止表演啦！停止表演啦！佢喺度作弄我哋噶咋，大王 吓？ 好惊啊！ 佢有此你边作弄我宇宙大王系嘛？好啦，你嚟啊！你睇住个大字啊，睇住啊！ 大王啊，嗰个系火星嚟噶， 咪嘈啊！我都话赶时间啦，唔好斤斤计较啲小节啊嘛，喐手 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乜你哋睇唔到头先嘅爆炸咩？原来你哋根本就冇睇到。哎呀，抵死啊！点解唔出声啊？ 你唔着附近丑怪噶？ 又涉讲埋晒啲咁样个无谓嘅嘢啊！ 哎，大王啊，请你冷静啲先啦，唔好讲咁多嘢啦。 唔得啊，系太过放纵日嘅中坏嘅，严厉啲管教先得嘅。 哎呀，你又转咗第二种口音啦。 哎呀，听住啊，如果我哋系着底裤嘅咧，试问我哋点样食饭咯？咩表情人哋都睇唔到噶啦嘛。 啊、 嗯，睇嚟佢似乎对我哋都几尊敬咁啊！ 不过， 你仲有咩不满啊？ 富恒应该就喺呢度噶。 哦，我特登咁样做嘅啫嘛。啊，嗱， 哎呀，唔好再讲富啦，快啲收拾地球人先讲啊！ 啊，系噃，冇错，讲得啱。好啦，全体转到岗位。 诶、 你之前好惯口多啊，我得我一个咋。 你咪咁啰嗦啊，开张地球进攻啦。 系。 一定瞄准啦。 系。 一定瞄准。好咧。一、二、三、四、五、六。 大王啊，你调转咗啦。 系啊，我知啦。你人死啦。 哎呀哎呀哎呀。你快点试多次啦！ 三、二、一、零，发射！做咩啊？地砖冇破裂啊！ 哎呀，弊家伙啦，大王啊！ 你哋到底咩事干啊？ 嗰个细路女食紧只太空船啦、 啊！咩话？哎哟！ 地球就系咁俾呢个细路女救翻，暂时出嚟危机啦。不过真系可惜啦，地球上人类嘅悲剧目前仲会继续落 去。跟住点算好啊？ 我哋话点话对啦？哎呀！ 我 计划 之前就 饱晒 啦， 梗系 饱晒 啦！ 诶，我问你出边 有乜 闹啊？ 真系惨啦！ 哎呀，惨啦！ 不如 请 法 师 特别整多只新嘅太空船啦， 爸爸。佢有呢种本事咩？ 博士系个天才嚟噶。 啊，咁就可以翻去呀？ 哎呀， 好嘢啊，好嘢啊！不过咁样，我哋点样去地球啊？弊家煲啊！我真系问屋企啲章鱼啊，就发晒煲啦！ 咩啊？ 我老婆话你哋咁啊！ 真系莫名其妙啊！点解冇空气你都唔怕嘅？唔通你系一个番薯嚟？ 啊，番薯！ 地球！ 哎，呢度就系地球啦， 啊，咩嚟噶？ 古洞做西木啊，有古洞嘅人喺度出石。 喺嗰边嗰座咧就叫做山啊，嗱，睇下。 哇，哦，认真犀利啊！ 你见到嗰边嗰间屋就系 IQ 博士间屋企嚟啊！ 哇，犀利喎！佢成日分赞人哋，系值得赞啊嘛， 哦。我哋星球嗰啲屋啊，起得靓过佢多多声啦！我哋嘅太空船啊，俾呢个细路女食咗啦， 真系对唔住啊！ 最衰你啦，一日都系将我咁嘅地主人带翻嚟都有嘅。 又系大王你吩咐我带嘅， 水喇咪嘈。 得啦，我知噶啦，我即刻同你哋另外做一只太空船好唔好啊？ 啊，咩话？ 真系同我哋做只太空船咁好啊？ 话都冇咁易啦。 好嘢， 真系好啊！ 大王啊，呢个人的确系个天才嚟。 不愧系个天才啊！住间屋都零舍豪华过人。 咦，大王啊，你讲嘢个语气变得咁快噶？ 咩话？ 冇嘢啊，冇咩嘢啊，我冇讲咩。 可以食章鱼啦。 你唔系谂住食晒我啲章鱼啊嘛？ 吼吼，哇！呢度系博士嘅研究室嚟啊， 人哋当你系大乡里噶。 哎呀，得啦，我知道啦。 喂，呢啲系乜嘢嚟啊？佢系咪好靓咧？佢个名叫做山吹六子，系个老师嚟噶。好难睇啊，咁咁弱酸噶， 简直系只怪物。 你话佢系怪物嚟呀？死乜讲啊！我谂你呀，未曾见过我哋嗰啲美人啊。等我话俾你睇下啦。 佢喺我哋星球系一个好出名嘅画家嚟嘅。 点啊？咁嘅？ 我自己觉得非常之满意。 佢的确系个美人啊。 我哋嘅审美眼光大家唔系好相同啦。 你生得好靓，所以同你好登对噶。 啊， 我英俊啊？系唔系啊？ 系系美男子啊？ 叫话你好靓啊！喺美集完成之前，你喺度等下啦。欢迎你嚟啊！ 哇，呢度咁多地球人嘅，大王。 都啊，点得噶？使乜大惊小怪啊？唔好唔记得我哋太空海盗。 系。 过多半日，呢一班人呢就会由我哋嚟支配啦。 喂，大王啊，你保重啊，做咩嘢啊？啊！ 呀！系搞掂咗啦，唔使担心啊！ 搞掂咗啦，大王。 就睇呢两个人接火，麻烦咁咯。 系咩人嚟咧？ 哎呀！ 喂，已经赶唔切啦。 我系第一次见到嗰啲星球人嘅咋， 一啲都唔好睇嘅。 不过个样都几得意啊。 掂下佢，唔知会唔会咬人呢？ 不如等我掂下佢啊啦。 千祈唔好啊！ 冇一个人怕我哋噶， 我哋系大空海盗嚟噶噃。 初次见面，表演啲拿手好戏俾我哋睇下啦。 啊，点算好呢？我哋就表演多情寡妇啦。 喂，你系宇宙大王喎，点会做啲咁冇意义嘅嘢噶？ 不如我哋讲下笑话咧。 太空海盗讲笑话根本就唔啱身份嘅。 谂落又系喎，岂不是冇晒尊严？ 你应该反省下先啱啊。 我会噶啦。 咁你准备玩乜嘢啊？ 我自己一个人就讲上升啦。 好啦，随便你啊。 旅游啊，乜用咁嘅态度嚟对付大王家啊？ 佢哋似乎表演紧拿手好戏咁啊！ 两个都唔好输啊！ 好嘢啊，好嘢啊！ 大王啊，大王啊，快快快快！就知啦。 我接住你嘅顶啊！ 喂呀呀呀呀呀呀！ 啊，好嘢喎！ 佢哋个样古灵精怪，够晒特别啦，系我个人嚟呀，系咪 啊？好啦，咁多位啊，继续嚟介绍啊！另外一个非常之精彩嘅节目，嗱，大家听住我报告咯噃，花生就摆喺鼻哥窿入面，然后咧就试下将个餐牌打跌。如果我能够打跌个餐牌嘅咧，请大家拍下手掌啦。 哎呀！ 哎呀！ 哎呀！ 嘿！哇！哎呀！哎呀！真系惨啊，原屁都放埋出嚟添。各位一定睇得好开心咯，真系收家，宇宙大王居然玩埋晒啲咁无聊嘅嘢。 啊，唔该你同我签个名啊。 好啊好啊，细路啊，你叫做乜嘢名啊？ 我啊，小红啊。 哦，个名真系好听咯。呢个名好适合你嘅。 喂， 先冇啦。 喂，原来咧呢个人就系宇宙大王嚟噶。佢咁仁慈喎，俾我睇下啦。 攞嚟睇下。 再见啦， 得闲嚟啦 吓。好啊，再见啦。 我一阵间嚟接你啊！ 多谢你嘅签名啊！再见，宇宙大王。 我哋一定会再见。真系激气啊！佢已经作弄我宇宙大王啊！我无论如何都要报 仇，为你自己引佢嚟笑嘅。 你喺度讲乜嘢啊？ 我冇嘢。 总言之，我越谂啊越唔掂你啊！哎呀！我不急啊。 睇住你啦，睇住你啦。 喂，你做乜嘢啊？ 哦，冇嘢，冇咩事，系你唔需要为我担心嘅。啊，真系噶，一啲事都冇发生过。哎呀，你唔识得，哎呀，你就跟咗个大王嘅咩？唔识嘅，哎呀， 边个系大王啊？ 哎呀，呢条系咩树嚟噶？ 喂喂喂，唔好咁样啊！ 起码我都要将佢破坏成咁样啊！我要要要，好怒气啊！我系宇宙大王，嘿，点解要俾人哋咁侮辱？哎呀， 系好嘛？ 啊，下人就我，就我，就我，就我，就我，就我， 来来来，就我。 好嘛，博士话已经整好啦， 整好啦，啊，乜咁快就可以完成咧咩？哎呀，真系好咯！ 呢个设计认真够新款喎。 嗱，呢个嘢咧有八匹马力嘅，啊，真系好劲啊，好劲啊！ 喂，你真系将呢架嘢送咗俾我啊？ 有咩所谓啊？呢啲嘢我随时都可以整到噶啦。 好感激你，我 简直感动啊！啊，嚟啊，随便啦吓。 再见，再见啊！ 骚扰晒啦。 好啦，两位好相行啊。 再见！佢咁容易就可以整到呢个太空船出嚟， 呢个星球真系得人惊。 我哋要尽快将佢消灭先至得啦！ 一翻去就发动攻势啦。 嗯。 我嚟啦。 就系咁样，天神村嘅夜晚黑而家又降落咯。 咩话？佢哋两个系星球人嚟呀？ 冇错啦。 唔怪得佢哋个样咁古灵精怪啦，我仲以为佢哋系外国人嚟添啊！ 唉，今次真系唔好意思啊。 吓？系啊。 我哋究竟几时先起飞噶？ 是啊。我是廖山明，这套 IQ 博士就是我写的，我经常都写这一类神经的卡通的，人们以为我神经，但是事实上呢，我是非常之有修养的，今天我就证明给大家看一下。你们千万不要转台啊，你们出来社会做事的时候呢，就会发觉我所写的东西是很有用的。好啦，而家呢我介绍人类同青蛙一个紧张场面，结果系好雄壮，同时充满男子气概，系一种好刺激嘅运动。系啦，讲起青蛙呢系有好多种㗎喎，大家不妨认识一下。最高级嘅当然系猴爷青蛙啦，呢种系竹科山出身嘅荷包青蛙。而呢一种呢系青衣青蛙，呢种系牛蛙。 幽灵青蛙。 多望青蛙，我仲有四脚朝天青蛙，跟住咧要预备啲嘢啦，竹竿、鱼丝同鱼钩，好多人屋企都有嘅。不过最紧要嘅咧就系钓嘅人啦，冇咗佢咧就冇办法钓噶。同时啊，你仲要去搵青蛙噃。如果你搵极都搵唔到咧，咁你就死咗条心罢啦。当你找到青蛙那阵呢，你就要微笑啦。因为你大声笑会吓走佢嘅。嗱，你将个鱼钩慢慢咁摆喺青蛙前面，然后细细力咁喐动条鱼钩，咁个青蛙呢就会以为系一条虫，一咁就食咗佢啦。蠢材蠢材蠢材，咁你就上吊啦，蠢材呀、啊！你哋唔信嚟即管试下，好容易捉到噶咋。 真嘅？好啦，等我试下先。 点会话俾你钓到先得噶？ 我系钓到你喎、 啊。你个细路女又真系百厌噶，我用啱啱发明嘅嘢嚟对付你先至得吓。电视。仲敢唔敢发嘢啊？ 唔敢啦，我唔敢。 好啦，还嘢。 哎呀，好得意，好得意啊！博士，你都系咩嚟啊？ 系吓咗你一跳咧啊！ 呢样咧系所有卡通片集嘅杰作嚟噶，叫做《万英变形枪》啊。 系啊。 照嚟呢向住个咪讲出你想将嗰样嘢变成乜嘢，跟住呢抹下嗰个仔，咁就会发出一种变形光线啦，嗰样物体即刻变形㗎呢。譬如呢我想将小吉啊。嗱，想将佢恢复原状呢，好似我头先咁讲一句话言咁就得㗎啦。 喂 喂喂。 是 你啊！算啦，呢句嘢我听到厌晒噶啦。 变博士啦！ 好、啊！哎呀！ 哎呀！哎呀！ 喂，你唔好乱嚟好唔好啊？ 我是变青蛙。 哎呀！ 嚟啦嚟啦嚟啦！诶，回信唔应该点讲啊？ 冇啊冇啊， 点讲啊？系啊，我调转咗啊，弯完啦！ 你唔好做埋啲咁无聊嘅嘢啦！你芝麻小云，我发明呢样嘢唔系为咗捉弄人噶，我呢支万应变形枪啊，系准备用喺适当嘅用途方面嘅。嗱，譬如话咧，呢度有片切得好薄嘅火腿啊，我将佢变成牛扒。 好好食啊！我呢样发明真系好实用嘅，唔单止用喺食呢方面，仲有好多好处添噶。嗱，边样真伪咧就唔使钱睇戏啦，系嘛？忽然间落雨咧，可以变把遮噃。遇到我憎嘅人咧，可以将佢变成到石头。如果佢系食亲你胡萝卜咧，你可以将佢变成兔仔噶噃。夏天好热嗰阵咧，你可以变一杯冰水出嚟，都用咗唔关我事啊。啊，够晒清凉啊！我都唔知道自己咁本事噶话， 啊，冇错啦。 喂，你又点准备准备点样嚟捉弄我啊？ 我准备令博士你开心啊，兄。 好啦，你唔好乱嚟啊！ 咁 好似冇 头声 啊！ 哎呀，咦，系小云同学你啊？你系咪留咗入去学校啊？ 啊，你快啲变做博士嘅新娘啦！ 嚟紧啦，咁心急噶？哎呀，咪系山翠老师你呀、 啊？我唔制啊，你应该叫我做绿子啊！ 哎呀，听到你咁讲，我真系感动咯！原来我喺你心目中咁重要噶，我点都估唔到啊，好嘢啊，好嘢啊！ 我而家唔系发梦啊嘛，系咪真噶？ 我可唔可以入嚟噶？ 当然可以啦，请入嚟先啦。哎呀，你等我阵我即刻去换衫啊！ 哦，呢个世纪最值得纪念嘅时刻，咁快就降临啦，我好紧张啊！ 燕尾服啊，喺边度啊？哎呀，摆埋边啊，搵唔到嘅。系啊，我根本冇燕尾服噶噃。 系啊， 系啊，六枝小姐啊，我哋啊，两位真系去教堂咯。 个新郎哥一定要抱个新娘入房先至系噶嘛。 入房啊？乜连教堂都唔使去，咁快入房噶啦，得唔得啊？ 哎呀，快走啦！ 唔该你搣下我块面，睇系咪发梦啊？唔该你啊，搣下啦。吓真噶，我幸福啊！ 真系好啦， 吓老爷。 爸爸，你真的一定要走啊？ 系啊，再见啦。 爸爸，你唔好走啦。争人嘅钱，我哋迟早会还完噶。 原来小云佢用我嗰支变形枪噶， 啊！我最憎呢种人噶啦， 啊！哎呀，锤锤系啦， 哎呀，哎呀，我以后唔敢再用嗰支变形枪啦。 如果博士你个样靓啲，就唔会咁啦。 系呀， 嗱，我同你变威啲嘅。 我个样已经够晒英俊啦，冇法子可以变得更加英俊噶啦，就咁算数啦。 好啦，变成只怪兽啊！ 哎呀，又冇啊，唔好啊！ 喂喂喂喂，博士佢几岁啊？ 各位，我是呢套片集的作者廖山明，我本人是住在名古屋的。 卡啦卡啦卡啦卡啦！喂，你出咗咁多镜啊，都仲唔够俾 咩？但系我系， 哎呀，哥啊，都系翻去明古屋打啦。头先嗰啲唔算啦，你哋就嘅当然睇唔到啦。戴个镜头啊！哎呀， 我依好似小鸡一样识飞啊！ 早晨啊！咁多位朋友早晨啊，小朋友你哋好嘛，而家又系雷公叔叔报告新闻嘅时候，首先呢讲下关于今日嘅天气，好多农民啊都要求我呢几日要落雨，我啊接到佢哋嘅请求之后，本来呢我啊准备尊重要求今日呢下雨俾佢哋，有家人有雨啊，对唔住啊，其实我家人有约。 哎哟，哎哟，以后唔好再向我提出家人有约啊，哎哟。哎哟，你系咪想吓我一跳啊？ 我真系好想学小吉咁样识得飞啊。啊，好嘢啊，真系好嘢啊！ 将佢封密之后，摆喺雪柜入边 咧。我好想喺天空上面飞啊！我嚟啦！ 傻女啊，咪立亂講啦！如果係咁樣嘅話，即刻俾人睇穿係機械人嚟㗎啦！ 我係個唔識飛嘅女仔嚟啊！ 唉，冇理收啊！好啦，橫掂我得閒，等我整一架飛機俾你坐下啦，好嘛？ 巴士啲嘢好噶啦！ 喂，你咁樣做法係喺邊度學翻嚟㗎？快啲講咯噃！ 少年雜誌， 食書梅乾會變成超人㗎！ 好快就过咗一个钟头啦！ 喂，做乜嘢啊？ 整成点啊？你知唔知啊？ 啊，唔知会唔会飞嘅咧？ 点咧？嗬？ 好紧张啊！ 乜个咁嘅嘢可以飞上去天上面啊？ 模型飞机咁。 你哋似乎好似好得闲咁噃。 小鸡娘，我同你比赛啊，吓好唔好啊？ 卜比卜比， 哇！你唔好食咗我个头啊！ 啊，卜比， 我就冇咩信心啦。你唔好咁多口得唔得啊？做乜嘢啊？去人打胎添噃，系咪参加苏红丽啊？我啊系一个高中生嚟噶嘛，有时都要着得整齐啲噶。 咩话？我根本都未见过你揸个本书嚟读噶，仲搞到话高中生添，笑死人啊！ 我听陈村就高中根本唔使考试噶。 喂，你讲少句得。虽然你系飞快堡嘅太子嚟啫，但你嘅所作所为同啲黑衣仔冇咩分别噶。 唉，千明先生，你嘅小云一样唔似系个高中二学生嚟啫。 真系细路仔脾气。 唉，你边度有资格笑人哋啊？ 食咗雪梅干会变超人啊！ 好啦，整好晒啦， 整好噶啦，冇引擎点飞啊？ 佢又梗系冇翼啦！ 你哋啲外行人啊，点知得咁多嘢啊？ 哎呀，呢一个咪好似汽水罐嚟噶，系咪啊？ 一啲都冇错啊！ 啊， 喂喂，唔可以食噶喂！暂时只系坐得两个人啫。 好啦，咁等我试下坐。 等我试下先啦。 诶，英俊小生坐先就系啊。 咁千皮先生就唔使坐啦。 当然啦，七爷嗰个错啊。 我七爷赢咗啊。 哥哥加油！ 唔好再嘈啦，轮住你啊，争乜嘢喎？ 啊，睇起上嚟简单个单车喎、 啊。啊，最好顺便上埋天堂咁就好啦。 而家首先将呢样嘢咧，你话佢先，跟住咧就将佢接落呢架嘢嗰度。好啦，得啦，开动啦。 哇， 犀利 啊！ 哇， 点真犀利啊！哇！哎呀！哎呀，唔通我哋真系上咗天堂啊？ 条命 好玩啊！ 头先真系吓死我啊，系咁跌落去都有嘅。 吓亲嘅唔系你啊，系我先跌啱啊！哎呀，痛死我啦！ 你系边个啊？ 妖魔鬼怪，快啲行开啊！快啲行开啊！快啲行开！ 喂，我系雷公嚟喎，你杀啲咁嘅嘢嚟对我系冇作用噶。 哎呀！ 乜佢系魔术师嚟嘅咩啊？忽然变啲豆出嚟嘅？ 系啦，老兄啊，你条有冇自动卖汽水机噶？ 我哋企喺云上边噶。 哎呀！ 咁打埋会落好大雨噶、啊！ 哎呀！哇，落大雨啊！哇，哥哥唔知有冇事喎、啊？ 我发现嗰样嘢冇理由会落雨噶噃。 兄弟呀、啊、你不能点啲嘢先得㗎。啊呢套古真係认真冇得睇啦。 哎呀你咁发现你 哥哥都咁发现嘅。 哎我哋唔係兄妹嚟 㗎。哎呀呢场罩嘅认真收。相信今日唔会再遇到嗰个四眼妹嘅啩。哎我哋可以探返啦。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阻 住晒，快翻屋企啊！快翻去啊！就算我哋想翻去啊，呢度又冇的士坐嘅，我点翻去喎、 啊？啊！哎呀，我要张田母小姐添噶，佢向住真系唔守时噶啦。 咁介绍俾我得唔得啊？ 我都想见佢啊！ 哎呀，唔好讲笑啦，哎，得埋你两个去嘅话，你仲搞得掂嘅咩？啊，冇办法啦，送你哋翻去啦，快预备啦，嚟啦！ 啊！我好想要呢嚿云啊，好靓啊！ 哎呀，就嚟搞掂先噶，哎呀，分钱啊！ 计唔好计系千平先生计啦。 哎呀，我咪嫁过啊，真系赶唔切啦。 啊！好啦，你两个就喺呢度落去啦。 唉，简直岂有此理啊！ 再见啦， 我有地方小姐啊！ 再见啦， 上官，上官，上官！ 啊，佢哋翻嚟啦！ 唉，居然叫我哋坐架咁嘅嘢喎！哎呀，有冇搞错啊？啊！ 啊！头先忽然间个老公跌咗落嚟啊！ 哎呀！ 啊！头先我同小云两个 啊，做乜嘢？ 冇咩嘢啊！ 真系好玩啊！嗱，送俾你啊！好啊！ 小云啊，你偷咗嚿云啊 吓！哎呀，佢食咗喎！ 今日咧就唔会再落雨噶啦，但咧因为我迟到啊，俾二宝小姐惩罚啦